咁第一個咧，其實已經係通過咗呢、這個就係香港自治法案。咁香港自治法案咧就係、是、一個所謂制裁法案啦，因為咧佢係講明咧，我會將所有對有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嘅任何香港官員或者中國官員或者其他人士咧，係作出制裁嘅。而嗰一啲人咧，如果佢哋係被制裁嘅話咧，佢哋唔單止咧係唔可以入境美國，唔可以喺美國購買物業啊、資產啊等等，而佢亦都咧唔可以同所有任何有美國做生意嘅任何所謂 financial institution 所有嘅例如銀行啊等等咧，係有任何金錢上嘅來往嘅。咁即係話咧，例如如果嗰個被制裁嘅人喺匯豐或者就算中國銀行有户口嘅話咧，咁咧佢哋咧亦都唔可以再同呢啲銀行咧係再有户口啦，因為咧匯豐同埋中國銀行咧其實喺美國咧都有生意來往嘅。咁所以嗰個制裁咧就係喺嗰一個位嗰度咧，就係、是、會令到嗰啲人咧係會有非常之大嘅麻煩。即係我哋喺香港成日聽到咯，且俾美國制裁，我唔去美國咪得咯，我唔買樓咪得咯。但係其實咧個問題咧係遠遠大過呢一樣嘢嘅，因為他們在香港的資產，他們在香港的戶口呢，其實呢是都會有影響的。那通過這個法案呢，其實都幾峰迴路轉的。在六月尾那個禮拜呢，那呢這個參議院呢是準備通過這個法案了。那準備呢就是想著是用全票通過，就是說呢他叫consent vote， 就是大家是不需要舉手，就是說大家不出聲那就當通過。那怎知呢，就是在最後一刻呢竟然有一個支持法案的人呢就說我反對，他本身已經是支持的法案的，但突然就說反對，原因就是因為白宮說要打等，跟著不知道搞了什麼，那天就基本上是搞到都挺大鑊，因為共和黨自己都說喂這個其實真的不是挺好看，我們都已經支持這個法案，我們是多數黨，跟住你突然白宮又是共和黨的，突然話叫我不要通過，咁其實都好核突，即係嗰個反對議員都話係啊，都幾核突啊，但係真係唔好意思啊，白宮話唔得住咁樣。咁跟住佢哋就好似係對個法案作咗少少嘅修改，咁然後咧第二日咧就終於全票通過啦。咁然後通過咗之後咧，其實咧呢一個法案咧有另外一個一模一樣嘅法案咧，就係呢個眾議院嗰度是出現的。但是呢由於那個眾議院那個版本呢就是跟參議院最後通過的版本不一樣，於是呢在7月1日當這個國安法通過了之後呢，之後那兩天呢到了眾議院審議的法案的時候呢，他們呢就突然就是利用參議院那個版本，然後呢就重新再推一個新的法案，基本上就是跟之前那個呢個名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個版本咧就係唔同咗，就係跟參議院。點解要咁樣做呢，就係因為咧，如果佢通過嗰個版本同參議院一模一樣嘅話咧，咁之後咧就唔需要再兩個眾議院同參議院再走埋一齊，然後咧再要睇下究竟有咩分別啊，然後再將嗰啲分別咧搞掂咗，然後再 vote。咁佢就冇做呢樣嘢，佢就只不過咧將參議院嗰個版本完全抄咗出嚟，然後咧今次咧仲要係非常之罕有地咧，就係提出呢個法案，基本上好似一讀咁樣啦。提出咗啲法案之後，通常咧係要將呢個法案咧交去呢個委員會審議嘅。例如咧呢一個咧就係要擺去佢哋嗰個judiciary 同埋 foreign affairs 係去審議，審議完之後先可以提出嚟。但係今次咧竟然咧係破例地將呢個步驟咧係完全 skip 咗，直情係話好啦，我哋而家唔需要通過呢啲委員會啦。直情自己投票好不好啊？咁大家就話好咁樣，咁然後咧就係以一分鐘嘅極速將個法案通過咗，係又係用 consent vote， 即係話咧大家係唔需要記名，大家一致通過咁就算數。咁呢個咧我亦都係第一次見到呢、這個國會咧係會用啲咁樣嘅方法，即係提出一個法案完全冇經審議，然後大家就好似鼓掌通過咁樣，咁就過咗。咁然後咧再之後嗰一日咧，就將呢、這個眾議院嘅法案咧，就再交俾呢、這個參議院再審議。點解咧？因為咧參議院嗰個版本雖然係一模一樣，但係因為數字唔一樣咧， 咁參議院咧又要再投多一次票，於是咧又再一次咧係用一個不記名嘅方法咧又再次通過。咁而家咧其實咧佩洛西已經係簽咗呢個法案，亦都咧而喺特朗普嘅台嗰度噶啦。咁睇下佢哋幾時簽啦。咁佢仲有幾日時間係可以決定究竟簽唔簽呢個法案。咁我相信咧佢應該係會簽呢個法案嘅。 係，咁一切都好似好快喎，好似高速公路咁樣嚇。即係你會唔會羨慕啊，高人？ 其實我覺得呢個唔係羨唔羨慕嘅問題，而係兩個地方咧，美國同埋呢個加拿大咧嗰個情況係唔同嘅。因為咧美國嗰度咧有一啲 congressman 或者 senator 咧，佢係將香港咧作為佢自己嘅 signature issue， 即係話咧。根本你有冇出邊啲公民團體去推動遊說佢哋咧？其實有一啲部分嘅 congressman 同埋 senator 咧，已經係自動波去為香港發聲，或者甚至譬如以前 CCC 喺呢個人權民主法案個推進嗰度咧，我相信阿 Charles， 我諗你係即係可以評論翻呢樣嘢，同加拿大好唔同咧？我哋喺加拿大。無論作任何一啲微細嘅改變，我哋都需要做大量嘅遊說工作，而且係跨黨嘅遊說工作。即係話咧，除非佢係 majority government， 即係多黨制、多黨嘅即係大多數嘅政府，咁你可能你執對執政黨嗰度做遊說得嘅話咧，可能就相對比較快。但如果少數黨政府，我哋仲要係跨黨，係令到唔同嘅政黨。都同意你的睇法，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中間個變數咧都相當大，因為自由黨可以嗎？譬如 block Quebec 話，佢已經係砌低咗你任何議案，再唔係佢同或者同保守黨或者同其他嘅少數黨咧，如果只要湊夠數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否定咗其他嘅議案。例如最近我哋個國會亦都有保守黨嘅議員提出咗話。要對香港嘅問題作一個全面嘅即係研究啊嘛，咁啊結果咧就自由黨同新民主黨同呢個 Green Party 即係綠黨咧夾埋一齊咧就推倒咗。咁原來咧背後嘅因素，因為其他嘅黨亦都有自己嘅議題需要自由黨嘅支持，所以咧衡量輕重底下咧就本國嘅議題咧就優先於你個香港。咁所以我哋喺加拿大嗰度咧，嗰、那個政治遊說嗰個路途咧係艱辛好多，所以喺呢度嚟講咧，其實唔係話淨係因為公民團體個問題，而係佢自己本身政黨裏邊嘅 local 嘅 dynamics 都好唔同。 嗯，咁但係好似喺美國共和黨同民主黨對於中國嘅立場都相當之統一啊。 是啊是啊，他們的立場越來越接近，我們應該會看到這個選舉應該是兩黨鬥和的情況出現的，因為基本上我們都看到特朗普的陣營其實是想說就是拜登對中國軟弱，現在拜登也都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他們在民主黨那方面其實咧，亦都不甘示弱嘅。咁其實咧，如果你真係睇嗰個國會嘅情況咧，你會發現咧，其實兩黨都係有數位議員咧，係對中國同香港嘅情況係特別關注，而亦都係不分黨派，每邊都係有相當有幾個嘅。咁就係由佢哋咧，其實係主導呢個法案嘅通過嘅。咁咧，其實如果你見到而家你去 congress.gov 咧，你可以見到其實同香港有關嘅議案其實真係。好多嘅，我諗數數埋埋，我諗有五至十個到啦。咁亦都會睇到咧，就係每一個有一啲嘅議案咧，其實係冇咩人理會，亦都係冇人 co-sponsor 啊。咁出咗街之後咧，跟住基本上咧就係提出咗，跟住佢話：哎，擺去委員會啦。咁跟住喺個委員會度咧，就根本係會不見天日。咁但係有一啲咧，你就知道咧，佢係會走出嚟，就係要睇下究竟係邊啲議員支持啦。例如，如果你見到嗰啲支持嘅議員咧，係包括美國呢個CECC 呢個中國對中國嗰個委員會裏邊嘅人係支持嘅法案咧，咁嗰啲法案咧重新出嚟可以有投票嘅機會咧，就會高好多嘅。咁例如呢個H7440呢個香港自治法案咧，就係因為有兩個重量級嘅議員，而且咧係兩個唔同黨。嘅參議員首先提出， 咁淨係見到有兩個黨一起推出咧，咁我哋知道咧呢個機會咧就特別高啦。咁所以咧亦都係重點推介。咁我哋知道咧，如果華府游說組織 HADC 咧，其實亦都係喺暗中咧下咗不少苦功。咁當然啦，佢有好多嘢唔講得俾我哋知啦。但係據我所知咧，佢哋係做咗好多嘢，先至可以令到呢個法案咧係咁快速可以通過。 嗯哼哼。 咁Bobby，你作為你雖然都是學生啦，但是你看到即係美國和加拿大兩邊國會嗰個嘅互動，即係嗰個對於通過法案嗰個互動嘅時候，你個感想係點樣？ 係，即係俾我嘅感覺係美國方面係比較係踴躍積極係做呢件事啦。咁相反，即係我意思係國會嘅議員。咁相反係加拿大，我覺得就係、是。要好多手足啊，或者要多啲嘅國組織團體要得到議員嘅支持，跟住再先會推動到，譬如寫多啲 petition 啊。因為而家我都留意到，其實而家 petition 嘅人數比之前都少咗嘅喺加拿大呢邊，咁都希望係可能要多啲人即係參與翻，同埋睇下我哋要多啲嘅支持先可以令到國會議員更加可以推進嚟落實嗰啲方案咯。 另外我想提一件事，就是這個美國的國會的黨性，那些議員的黨性其實是沒有加拿大或者英國這種議會制度那個黨性是那麼強的。在英國或者加拿大的議會很多時候發現，就是投票的時候基本上同一個黨的人永遠都會投一樣的東西，但是呢 在美國的時候呢，很多時候呢那些法案呢，你會發覺議員呢其實是不跟黨來投票的，所以這件事呢也都是可以造就很多議員呢很多大發揮的機會。他們要提出自己和黨未必一致的議題呢，只要有夠多人去和應呢，那呢就會可以發生到。而在香港這個情況呢，其實香港現在呢是議題是一個黃金機會來的，因為呢臨近大選，而所兩黨的議員呢也都是因為要交功課，而所以呢要跟選民交代呢，而所以呢他們是大家都要搶著提出一些呢迎合選民的事情。那現在呢反中共呢對美國議員來說是一個非常吸引可以做到的事，所以他們呢是特別會關注這件事的。另外一件事呢，我都是要多謝有很多香港手足呢，是過去在去年反送中運動最熾烈的期間呢，有很多香港的議員曾經是暗地裡探訪香港，而據我所知呢，亦都有些議員是見過手足，而亦都有手足呢是去跟那些議員去解釋香港的情況。那這些事情呢，那些議員回到是很多深受感動，例如我們看到例如 George Hawley 是其中一個 Missouri 的議員，那裡是沒有什麼華人的，但是他自從由香港回來之後，基本上所有跟香港有關議題他都放隻手下去，那我們都知道他對香港也是非常之關注。那這件事我們真的很要很多謝香港的手足的熱情招待。 嗯， 那 個人 其實我都同意 Charles 頭先嘅講法，確實咧喺加拿大嗰度咧，嗰個黨嗰個即係嗰啲成員啊，無論國會議員或者參議員啦，佢哋嗰個黨派嗰個屬性咧係非常之強嘅。譬如就以而家嘅執政黨自由黨為例啦，咁如果按照我自己對翻聯邦各大政黨嗰個瞭解同埋個直接嘅接觸咧，而家對華對港政策咧呢個 portfolio 即係係完全掌握咗喺總理府辦公室嗰度嘅，而唔係甚至唔係外交部長嗰個底下。咁甚至譬如環球事務部本來呢啲官僚咧，亦都係扮演咗一個即係智庫咁嘅角色，就喺政策啊各方面是提出一些參考的意見和個調查報告，甚至是這個政策的一個建議是被我們的外交部那裡是審議通過，或者作為一個定新政策的參考。但是現在 under 自由黨的政府呢，幾乎所有連外交部長都是擺在一邊，全部都是總理府或者以杜魯多為主體的 咁樣一個決策，一個中心權利。咁所以而杜魯多因為長久以嚟喺佢旁邊有好多所謂親中分子，譬如以前我都曾經講過啦，你包括咗自由黨嗰個 research caucus 啊，即最核心去做調研嘅工作嗰班嘅一啲嘅人員咧，當中竟然做呢個少數族裔或者特別呢個華裔社區，竟然係一個即係有中方背景嘅，即係前中方背景嘅一啲嘅人員喺度，你就可以睇到中共隻手係伸得幾深、幾遠、幾廣。咁所以就算前駐華大使 John McCollum 亦都係一個俾中共嗰度已經係籠絡咗嘅咁樣嘅成員。所以咧，我哋喺加拿大咧做嗰個遊說工作咧，其實面對嘅阻力障礙咧係遠比美國嗰度係大好多。但係咧，而家可喜嘅地方咧，就算自由黨自己個內部咧，已經有越嚟越對中共不滿嘅呼聲，甚至亦都覺得佢哋自己嗰個黨團對華嘅政策太過軟弱，因為而家其實自由黨只係少數黨，如果佢繼續用咁鵪鶉嘅路線嘅話咧，而特別係武漢肺炎之後，其實喺加拿大都積累咗，即係公眾嘅社會，甚至各個黨派嗰度咧，都對中共係懷有一個好大一個怨恨喺度嘅。咁所以如果自由黨繼續鵪鶉、繼續軟弱咧，我相信分分鐘佢好容易喺下一屆，即係如果call大選嘅時候咧，分分鐘係俾其他嘅反對黨係可以擊敗佢。咁所以我諗而家嚟講，最近佢突然間強硬起嚟，取消呢個引渡條例，或者對香港亦都拒絕再輸出呢個軍火，我覺得亦都係一個逐步改變佢政策一個先聲。咁我希望佢唔會止此，而將來嚟講咧，我哋繼續透過亦都公民社會嘅遊說教育咧，可以令到佢對華對港嘅政策都可以強硬起嚟。 係啦，咁啊講到呢一樣嘢啦，我諗其實有兩個 issue 都要美國嗰方面都要處理。首先就係 FBI 個聯邦調查局7月7號有個發言都同中國好有關係啦，呢個第一啦。咁另外亦都係一啲白宮嗰方面嘅行動，例如一啲策略性、戰略性技術出口嗰方面啦。另外仲有呢一個港元同美元掛鈎嗰個 issue， 我諗其實呢一樣嘢，我諗香港對於反呢個國安法嘅嗰啲人嚟講，都相當之關注嘅，係咪啊 ，Charles？ 係啊，係啊，因為呢一樣嘢咧，就係亦都係講翻去五月尾嘅時候，白宮決定將香港個特殊地位剔除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只不過係一個姿態，而佢講完之後咧，其實真正做嘢就係而家呢個時候。白宮話：好啦，而家我哋取消，咁但係取消啲乜嘢咧？其實每一個政府部門咧，究竟要睇下，就要睇下佢哋究竟同香港有咩關係，同埋有啲乜嘢係佢哋想剔除，咁然後咧先至再將呢啲嘢交俾白宮。咁所以我估計咧，就係白宮而家其實有一個好長嘅制裁嘅 list， 但係咧究竟佢會行使邊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哋真係唔知道，我哋淨係知道咧，就係例如琴日 Bloomberg 嗰個呢一篇報導咧，就係有講到白宮有考慮過衝擊港元。我亦都睇到嗰同一個 article 話，白宮有可能會向匯豐開刀。咁但係究竟最後，究竟呢一個 list 呢一個列表，究竟有幾多樣嘢，同埋白宮最後揀邊啲嘢嚟做咧？我哋真係唔知，即係我哋只可以就係一路咁樣睇住。但係咧，這個白宮咧就係暫時據我所睇到咧，就係天天新款，即係基本上過去兩個禮拜，直到呢個禮拜先至係靜翻落嚟。過去嗰兩個禮拜基本上係日日都有新嘢，基本上我哋自己啊都跟新聞都跟得好辛苦，就係因為日日佢都有啲同香港有關嘅嘢發生。之後會點樣嚇？我哋真係要慢慢拭目以待咯。 嚇咁樣聯繫匯率嗰度，我特別想提一提，因為其實聯繫匯率對於即係香港同香港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啊，即係美國對於聯繫匯率嗰樣嘢，想脱歐呢一樣嘢，嗰個政策決心有幾大咧？其實 據我所知就唔大嘅，因為 Pompeo 睇完之後咧，根據報道咧就係話佢哋覺得咧， 傷害匯率咧，就會傷害到香港同美國嘅經濟，但係唔會傷害到大陸嘅經濟。呢個係佢哋最第一個嘅 assessment。咁佢哋就覺得暫時唔會。但係咧，亦都要提出咧，就係美國其實係美國政府亦都唔可以單方面話取消聯繫匯率，因為呢一樣嘢唔係美國嘅。嘅決定嚟嘅，呢個係香港嘅決定嚟嘅。但係美國咧就係諗住用一啲手法咧去衝擊香港嘅聯繫匯率。呢個係佢哋即係美國白宮諗住想做嘅嘢。咁究竟佢用啲咩手段咧？我唔知啦。但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有討，即係根據個報導就係呢個有討論過嘅嘢嚟嘅。 阿 Bobby， 你哋喺學生中間有冇討論過例如聯繫匯率之類呢啲政策嘅問題？ 冇啊！我哋學生之間主要都係討論翻譬如係加拿大嘅政策啊，或者係而家中共嗰邊點樣對於學校嚟講有乜嘢嘅威脅咁樣，類似之類嘅。 OK， 咁啊 ，Gloria， 你點睇呢一樣嘢？ 嗱，我覺得咧，就香港個聯繫匯率咧，因為對翻香港個金融界嗰個穩定性咧，其實有好大嘅關係嘅。咁但係咧，美國而家所有喺《港安法》實施咗之後，由於佢個最即係佢要懲罰嘅對象，最主要係針對中共，而唔係針對香港本身。咁所以咧，如果佢嗰個政策影響嘅純粹係局限咗喺香港本位，即係本土嗰度嘅話咧，咁即係話咧，根本呢個政策佢實唔實施咧，其實對翻中共嘅威脅都唔好大。咁我覺得咧，如果嗰個美元同港元同美元掛鈎，第一就係香港自己本土嗰個政策。第二，如果個影響不及呢個中共嘅話咧，我相信即係佢都未必係成為一個優先嘅考慮。講真，反為咧，我覺得喺香港而家有好多以前經白手套輸出咗去香港嘅國內嘅資金咧。其實我知道在過往呢幾年咧，已經陸陸續續，特別是去年反送中之後啦，由於所以《國安法》已經喺度甚囂塵上，有好多香港嘅紅資本咧，已經逐步係撤出咗呢個香港，去到新加坡或者甚至嚟到呢個北美。我知道有好多大嚿嘅即係嗰啲錢啊，已經係去四散東西，而唔係喺香港嗰度。因為其實《國安法》其中一個要制裁，我相信即係正如呢個送中條例一樣，佢要制裁唔係淨係香港本身，亦都包括咗喺中國流入咗香港、拍咗喺香港一啲嘅國內嘅資本。咁所以有好多人已經驚弓之鳥，早已經係搞套三乜，已經轉移咗嗰個陣地。咁我覺得如果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其實白宮喺呢一個措施嗰度可能未必係最優先咯。反為你話喺個關稅嗰個優惠啊、visa 個簽證嗰個寬鬆啊等等，我覺得嗰啲可能仲更加有效。但係其實遠遠都比唔上嗰個 Minsky Act 嗰個制裁，因為嗰個直打中共同埋呢個香港有關嘅官員。咁我覺得嗰個應該係眾多嘅政策裏邊咧最有效嘅一個政策。 係啦，咁啊，最後咧都要提一提，其實就係話仲有大約三分鐘時間啦。咁我哋都要提一提咧，就係一啲有關啲學生嘅嗰啲嘅嘢啦。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話即係嗰個學，即係美國嘅大學咧，因為其實因為武漢肺炎嘅緣故咧，有好多即係轉咗做呢、這、一個。網上授課啦，咁所以其實應該有唔少嘅有唔少嘅學校因為網上授課嘅緣故，嗰啲學生唔使翻學，於是好似話有一個政策轉變，就話一啲唔使翻學嘅嗰啲嘅學生係唔可以留翻喺美國，係咪咁樣嘅意思？ 係啊，呢個咧，琴日呢個ICE， 我哋叫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出嚟嘅大炸彈嚟嘅，基本上係搞到大家咧都亂曬龍。咁就係佢就話，如果有任何大學咧，如果係下一個學期咧，全部都係喺網上授課嘅話咧，咁嗰啲學生咧就係唔可以留喺美國，佢哋一定要翻去佢哋自己嘅國家。咁咧呢一個。究竟點解呢？其實有兩個講法嘅，一個咧就係話白宮希望逼 學校咧營造一個武漢肺炎已經完結，就係話嗱，你哋唔好再搞網上授課，你一定要全部翻翻學校啊！咁如果唔係呢啲學生就唔可以嚟。咁其實對於大學係好大影響嘅，因為留學生嗰個學費，即係交咁多學費咧，其實對呢個大學嗰個經嗰個財政咧係有好大影響。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白宮希望藉此咧大幅削減喺外來人嘅人數。亦都係跟住佢嗰個反移民嘅政策而出嚟嘅。咁但係我相信咧，前者嘅機會咁大啦，因嘅個機會就比較大，因為咧今日白宮咧亦都係強迫呢個 CDC 呢個藥物監管局咧係重新再寫過一個武漢肺炎嘅指引，就係希望咧大家咧可以盡快翻學。咁而且咧，佢今日咧仲要話咧。如果啲學校九月唔開學嘅話咧，佢係可能咧會對嗰啲學校咧削弱呢個教育經費，所以我相信咧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特朗普嘅選情咧係越嚟越危險，所以咧就希望逼人翻學，逼人出翻街，就令到以製造一個假象咧，就係呢個肺炎嘅疫情咧係已經完結。咁但係咧。件事咧，我希望就係大家唔好暫時唔好咁緊張，因為我都發覺呢邊咧，好多學生咧，琴日直情係發曬癲，就話誒大鑊啦，我要翻去啦。咁我有做咗示威，咁我而家我冇諗住咁快翻去噶嘛。你而家即刻要我翻去，我俾人拉點算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希望大家咧就係要留意跟住嗰幾日事態嘅發展，因為咧基本上今日咧所有香港所有美國嘅學術組織啊。大學啊等等咧，全部都發炮一齊攻擊呢個白宮。咁例如我間大學所屬嘅一個叫客庫，係一個拉丁裔大學嘅聯盟，有500多間學校咧，就出咗一封公開信，係對白宮發炮啦。咁另外所有嘅學術組織啊，例如美國數學會啊、物理學會啊等等，全部都亦都係發信咧，係大罵呢個白宮嘅。咁另外咧就係麻省理工同埋哈佛大學咧已經決定聯手咧去告政府關於呢個決定。咁所以咧，我相信如果教育界係咁樣群起反擊嘅話咧，大家可以留意多一兩日，我相信白宮咧可能會有對呢個政策咧會有些少改改。 呢、這個比較似係唔係對國安法，而係對呢個武漢肺炎嘅 actually 嚇。不過都有少少 relate 嘅。咁即係若果裡面有啲學生係都對香港即係嗰個嘅示威有比較 active 嘅時候，佢哋呢個時候翻港的，而且確唔係一個好適當嘅時候咯。咁但係相對嚟講，就係若果係啲大陸學生嘅時候咧，咁佢哋喺呢個時候話翻大陸嘅時候，即係佢冇一個機會 stay 喺美國，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可能會覺得。不開心啦，咁呢個就可能係一個side effect， 可唔可以咁講啊？大家可唔可以咁講？即係基本上就係咁啦嚇。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樣咧，今日嘅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節目咧有進一步嘅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咧，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咧，喺城寨網上直播嘅。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呢期離地新聞係2020年7月8日多倫多時間晚上9:00，洛杉磯時間傍晚6:00，即係香港時間7月9日早上9: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Thank you. Thank you.